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述吧，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创造了我们这个自然世界的这个上帝啊，我们其实并不了解他。他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说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自然世界。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是因为祈祷或者是天启来认识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宗教的很多道理是通过天启，比如说上帝突然和这个先知啊，或者和一些信徒啊现身啊，给一些信徒讲道理啊，这样这个方式叫做天启啊。那么科学里面是不是通过天启的？认识这个世界呢，所谓科学的方式呢，我们是通过一种完全基于人类认知模式的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观测和重复实验这样的方式啊来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上帝，就是给我们制定善恶标准制定行为准则的那个上帝，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或者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很多社会里面，这个上帝制定的规则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和这个社会里面的人判断善恶的这个标准。在很多社会里面，信仰上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立社会基本的秩序的这样一个途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的这个国王他一旦被剥夺了教籍，也就是说基于宗教信仰的这个教权比王权还大比如说这个约翰国王和亨利八世都是曾经被罗马这个天主教廷剥夺教籍，开了这个绝法令剥夺教籍，他一旦没有教籍了，他的社会秩序就立刻大乱王权就得不到承认臣民对国王的忠诚也就立刻烟消云散。所以这个信仰上帝的这个基础是建立那种社会的一个最基石性的一个条件。信仰宗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双刃剑，它可能使一个人去仇恨异类，尤其是信仰不同的异类，不管是异教徒也好，异端也好，因此也就变得很自大，对吧？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宠儿啊，联想到红卫兵也是这样，只有我才是，我这个派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啊。但是同时呢，宗教也可能引发人的博爱啊、同情啊这些情感。就类似于忠于毛主席，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催生像雷锋这样乐于助人的人。在这儿呢，尤尔赫拉利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不寻常的这样一个例子。他讲在1960年代啊，早期啊，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叫寻道宗啊，寻道宗 Methodist， 寻道宗呢，它是18世纪从英国分出来的。一个教派，英国的教派呢，很早就从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就独立出来了，它就形成自己的以王权比较以王权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叫圣公会。圣公会呢，逐渐就比较关注于这个富人阶层或者说有权力的阶层。那么后来有一个教士，是一个传教士，叫一个主教，应该是他叫这个first name 忘了，他叫卫斯理。所以这个教派呢，寻道宗也叫卫斯理宗，他比较关注于底层的人民啊，比较关注于人的内心感受啊。这个教派在美国的南部是势力很大的。这个寻道宗的一个传教士啊，他叫 Ted McEvener，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这个社区里面，他有很多这个同性恋的群体，他们很痛苦，他们有很多困境。他开始自己调查，并且呢，于1964年5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就召开了为期3天的宗教人士和同性恋活动家的共同召集在一起开会。那么参加这个会议的与会者呢，随后就建立了这个宗教和同性恋协会。 叫 CRH。其后参与的就不仅仅是寻道宗了，这个组织是越来越大，还有其他的教派，包括像美国的圣公会啊、路德宗啊等等等等。这个组织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同性恋 （homosexual） 这个词作为自己的组织的名称的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以前这个 homosexual 是很敏感的一个词，就是好像大家都不好意思太说出口的这样一个词，它正式的成为了这个美国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一个名字。以后呢，这个 CRH 呢就积极的从事于法律斗争啊，民间宣传呐，反对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迫害呀，它就成为了一个火种，成为同性恋维权运动的这个火种。那么，美国各州先后同性恋婚姻就成为了合法婚姻。最终呢，是2015年，其实也没有多久啊，没有多久之前，2015年6月26号这一天，对于这个同性恋群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禁止了所有那些禁止同性婚姻的法令。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这样，就是法无禁令即可行，就说一般情况下法律不规定你能做什么，而是规定你不能做什么。就是说，如果法律没有规定的话，你都可以做。那么以前呢，在美国一些比较保守的州，它有这样的法律，就禁止同性的人结婚，申报婚姻。那么最高法呢，在这个2015年呢，它就是禁止了那个州际法律的禁止，就是说，双重否定。那你禁止同性恋结婚，我禁止你禁止同性恋结婚，那么同性恋就可以合法结婚。所以在2016年6月26号，就同性恋婚姻在全国，在美国全国实行了合法化。这个 McEvenor 牧师当然知道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是歧视同性恋的，但是他们认为基督精神里面的那种仁慈和关爱是更重要的，或者说，更需要优先考虑的。宗教有时候啊，确实能够通过上面这个例子，确实能够使人向善，但是这并非是一种必要条件。那种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超自然的神来教导我们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这样一个观点呢，它隐藏一种假设的前提，就是说，道德的生活是不自然的啊，我们必须要有人管，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外来的强制力，我们才可能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这个隐藏的前提其实是缺乏根据的。尤尔·赫拉利认为，道德感本身它就是一种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一个自然产物。所有社会性的动物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过的猿类啊、狼啊、这个狮子呀，它们的内部呢都有自己的这个道德规范。在人类社会中也一样，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或者说宗教信仰信仰不同宗教的那些人类社会，也有相似的，也有自己的道德规范，而且这些道德规范相互之间是很相似的。所以，道德本身的定义不是遵循神的教导，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只有我信仰我的宗教才是遵循了神的教导，那么其他那些人都是没有遵循我的神的教导，那么他们都是没有道德的。但是我们的行为规则又如此相似，哎，比如说不能偷盗、不能杀人，对吧？那为怎么解释呢？这就不好解释了。所以，道德本身的定义呢，应该是，而是减少痛苦。哎，这个观点是哲学里面很大的一个流派，或者说伦理学上一个很大的流派。19世纪英国著名的这个哲学家叫 Jeremy Bentham，就是边沁，中文大概是翻译成边沁，他首次提出的这个中文翻译大概叫效用主义，或者叫功利主义，或者叫公用主义utilitarianism 这样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凡是能够增加快乐或者减少痛苦啊，那就是道德的，这就给道德下一个定义啊。 所以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呢，它是要看实际效果，要看你做这个事情的实际效果是不是增加了快乐，是不是减少了痛苦。与之相对的是康德主张的这个道义论或者叫义务论啊 ,deontology。Deontology 认为呢，就是一件事情道德与否是看内的，是看你自己的目的的，是看你内心的感受的，这样一个目的论来论的。比如说你踢倒了一个盲人啊，你原来是恶作剧踢倒了一个盲人，结果这个盲人因为这一摔呢，结果他复明了，他不然眼睛突然又看得见了。那么在这个 deontology 来看，就是这个目的论来看呢，依然不是善的。关于这个伦理学的两大分野，我们在前面讨论这个技术进步，讨论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程序设计上面是涉及到过的。如果同时要撞死一个人或者拐弯就撞死五个人，那么你如何选择这个功利主义和义务论是和这个道义论的话，它是选择是不一样的。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再听一听。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减少痛苦，它就是道德了，对吧？那么一个人要懂得善恶和道德的话，并不需要一种超自然的力来引导，你实际上只需要有感同身受的能力，能够感受别人的痛苦就可以了。如果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能够认识到别人的痛苦和自己是一样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自然去避免做这样的行为。他说我们不是还是会犯罪吗？对，我们犯罪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这样的同情感，没有这样的感同身受的能力，而往往是我们的犯罪行为呢，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某种需求盖过了这种同情感，或者盖过了这种感同身受能力。比如说贪婪，比如说情欲，在短时期内我要满足它，使得我们忽略了这种行为可能施加给别人的痛苦。这个不表示我们不在意这种痛苦，我们只是权衡之后觉得，哎，我需要满足我现在这个贪欲啊，我抢别人的东西，或者是我恨他，我就先把他杀了。那么盖过了我们本能的有的这个同情感。我们来说些证据。我们一般呢是不忍心看到同类在自己面前受罪，同样的人类在自己的面前受罪难受。看到同类的痛苦的话，我们很难说自己会引起一种愉悦的感觉，除非是变态啊，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尤其是看到孩子或者是弱者在自己面前受罪啊，看到这个图像啊，这样的话你会心里不难很不舒服的。甚至有些人是不忍心看到动物受罪。以前这个孟子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就说我看不得这个牛啊被杀啊。那孟子给予的评价很高，是王之不忍啊，说这个你是有人视为人数也，就是说你这个心很好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同情心呢，使得我们在有的时候必须使别人受罪的时候，比如说由于我贪欲啊，或者甚至是由于我执法呀，或者说由于这个不得不进行的战争啊，这些我必须要让对方受罪，或者必须要让对方死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会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比如说我会认为，就是说我的这种行为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带来给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啊，这就是功利主义嘛，对吧？我能够达到这个快乐最多痛苦最少，那么更多的人幸福比你一个人的命要重要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代表人民枪毙你，哈哈，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借口啊，或者说为荣耀上帝嘛，宗教战争，或者说干脆将对方非人化。这个是大家注意，比如我们看《指环王》这一类的电影，中国还有个电影叫《长城》啊，你看的这个进攻的那些敌人啊，他不是人类，他是那种妖魔鬼怪一样非常丑陋的那种生物。英雄在屠杀敌人的时候，为了使英雄的那个形象最大化、最高大上化啊，那么我们看到的那个 被他屠杀、被英雄屠杀的敌人，只是一些鬼怪一样的、很丑陋的动物，他们和人类相去甚远，外貌上相差很远，他们更像兽类，对吧？而且是非常丑陋的兽类，还不是像牛啊、羊啊这么可怜的，对吧？那么导演的目的呢，就是刻意使他们非人化，以避免观众对这些鬼怪啊，产生自然的同情心。说明这个同情心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人类为什么天然就具备这样的同情心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如果我们一个个体被社会、被其他同类孤立，我们会感觉非常不舒服。哪怕你有再大的权力，你能让再多的人臣服和畏惧你，但是你只要没有真正的友谊，你就会感觉很孤独。古代的很多帝王都是这样。所以你必须去关心别人，关爱别人，以怎么样呢，以换取别人对你的关爱，这样才符合你的生物的本性。那么有人要说，那么陌生人呢，那些陌生人的话，他不是你同族的，他不会给你这个社会的归属感，对吧？他没有给你那个关爱，没有那个社会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天然就是肆意去掠夺呀，去谋杀他们呀？英国最早的那个17世纪的那个托马斯霍布斯，我们前面也提过，他认为的人类的早期的所谓自然状态就是这样，相互杀伐，相互这个都不把对方当人看啊，都互相要去杀掉对方。但是呢，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他忽略了当时人类生存的那种非常艰苦的环境，那种生存资源非常匮乏的那种环境，他不去杀他自己就可能死。就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有很多现实的利益可能会比这个道德感要比你的同情心要更权重一些，你在权衡的时候你会选择那个更紧迫的利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放弃道德感，这个是很正常的。但并不意味着人天生就嗜杀，天生就没有这个道德感，没有同情心，这是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类早期的话，确实有为了争夺这个生存资源相互攻伐，也有的情况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就是说你的存在对我构成威胁，所以我就必须要先把你干掉，黑暗森林这个法则。后来的这个也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呢，他设想的这个自然状态就要比这个要温和的多啊，人都是比较有这个理性的啊，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和平共处的。实际上的考古发现呢，大概是介于这两个人之间，介于霍布斯和洛克，洛克过于乐观，而霍布斯过于悲观。考古发现就是古代的那些部落的那个尸骸啊，大概有1/3到一半是死于谋杀，其他人寿终正寝啊，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扯远了，就是说古代的人，原始社会的人，即使相互攻伐、相互消灭，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没有这个道德感，而仅仅意味着说比这个道德感、比这个道德观有更重要的生存压力啊。那么理性的想，谁都不愿意生活在托马斯霍布斯讲的那种人人都难免死于非命的那种境地。那你得高度紧张啊，你即使是强者，你也有睡觉的时候啊，你也有生病的时候啊，那个就你完全没有安全感，对吧？那不仅是你自己没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任何贸易的可能了，没有任何去和别的部落交换和贸易的可能了。那么你理性的想，贸易和交换比这个杀死对方和这个相比的话有太多的好处，起码我是安全的嘛，对吧？那么交换和贸易就必须建立在对陌生人有基本信任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在古代，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这种同情心也体现在古代中国所说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本身就是一种 理性的考虑，这种理性就是基础于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感同身受能力的这个本能上面的。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那么多理性，直觉上你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你自己内心的平静和和谐。有时候呢，你恨对方一辈子，对吧？但是最终也没有去伤害对方，对吧？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对方毫发无损，他甚至都不知道你恨他，你自己内心愤愤不平，那你算一算这个账是不是太不划算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主动去调节人自己的内心，求诸于己，而不是求诸于暴力，去这个付诸于暴力。好，现在再反过来看宗教。宗教确实能够激发人的同情心，也能够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来调节我们内心的平衡。但是宗教也有另一面，宗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的一些暴力和一些仇恨的情绪呢不再求诸于己，它反而会让它合法合理化。比如说明明是我自己不喜欢某种人，我看不惯同性恋，行吧，我就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娘娘腔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却会付诸于宗教，我说不是我看不上他，是因为上帝不喜欢他，哎，这样一下就合理合法了，对吧？然后那么攻击这些人，或者甚至是去杀死那些人，就变成了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就是说他把这样一个人类的一个不和谐的因素把它合理合法化，反而更难以纠正。所以对一个宗教的神的价值判断，其实完全是基于那些信仰者自身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如果好，那么信什么都没有关系，对吧？信仰自由嘛。那些信仰啊，那些宗教实践啊，宗教礼仪啊，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要穿的服饰都没有关系，最终判断他好坏的是看他最终的那个效果。如果信仰者在信仰实践中获得这个平静和谐的感觉，很好。但是如果你的那个信仰引发暴力和冲突，那在这个 ISIS 那些地方啊，在阿富汗，那么塔利班，那么就表现出来这个东西呢，都得信我的啊！我的这个实践，你导致一些暴力，甚至是屠杀，那就是你价值判断上就一定是不好的。但总的来说呢，我们认识到道德本身和来自古代的那些宗教的关系是越来越远，尤其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世俗主义在抬头。secularism 这个世俗主义越来越盛行，但是我们对这个 secularism 的话有很多偏见和错误的理解。什么叫世俗主义呢？哎，这个我们下一章来讨论。好，谢谢大家收听。